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86集。秋意从烟盒里拿了根烟，走出了房间。 哎，上哪儿去啊？ 外边待会儿。 齁冷的跑外边干嘛呀？穿点衣服再去啊。 没事。 秋意走出去，顺手把门带上了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风就大了起来，到现在更是刮得起劲。钻过院门缝隙的北风发出尖锐的嘶鸣，听着跟吹哨子似的。秋意就穿了件毛衣，点着烟的功夫，身上就被风给吹透了。他蹲在水池边，看着叶子都已经落光，只剩下枯黄藤条的葡萄架，一根烟没滋没味地抽完了。他蹲着发了半天愣，腿都有些发麻，身上也已经冻得发僵了，他才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看了看时间。这个时间边南应该已经到宿舍了，他拨了边南的号码。听筒里的拨号音一直响到自动挂断，边南也没有接电话。他拿着手机愣了一会儿，又拨了一次号，边南依旧没接电话。秋意叹了口气，坐到了水池沿上。边南这还是头一回这样，估计是真生气了。秋意咬了咬嘴唇，点开了短信。 对不起，别生我气。我只是，我其实， 秋意手冻得有些发僵了，反反复复地打上字又删掉，最后还是把内容全删了，把手机放回了兜里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意义，这话已经说了出去，不可能再收回。无论是道歉还是安慰，都不能改变现在的事实。他喜欢边南是事实，他对自己的性向并不能完全接受是事实，他现在不想让老爸知道，害怕伤害家人是事实。而这些让边南觉得郁闷和失望了，也是事实。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说什么都似乎解不开眼前的这个结。对于一向谨慎沉稳的他来说，这段因为冲动而开始的感情已经伤害了边南。秋意抓了抓自己的头发，这样的自己让他心烦意乱。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看的呀？不就是展飞历史和教练介绍吗？你这都看了一晚上了，要不要这么用功啊？你这半小时都没翻页了，是看不进去要睡着了，还是有事儿啊？ 别烦我。 谁乐意烦你啊？你这样子我看着还烦呢。 那一边待着去。 你，算了，你不想揍我的时候我再跟你说话吧。 谢谢。 秋意没有再打电话来。边南瞅了一眼扔在旁边的手机，上面有三个未接来电，都是秋意的。他现在不想接电话，尤其不想接秋意的电话。他感觉他要是接了，会在电话里跟秋意吵起来。但秋意不再打过来了，他又有点失落，心里更堵了。 靠，居然连个短信都不发。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气什么，从跟秋意好上之后，在开心和兴奋背后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种隐隐的不痛快。也许从一开始就有，只是自己没有觉察到。他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，也不知道两个人在一起是什么样，但这种喜欢的并不痛快的感觉让他有些憋气。从他决定什么都不管了，去跟秋意表白的时候开始，他就没考虑过秋意讲的这些东西， 周围的人、家庭，他都没有考虑过。现在秋意把这些东西抛了出来，他才猛地发现，这些从一开始就横在他们之间。而他虽然不爽，极度不爽，却无法反驳。就像秋意说的，这些就是事实。他把资料往后翻了一页，就是事实。但是他又把资料往后翻了一页，也许他生气和赌心的点就在这里吧。就算这些都是事实，他现在也不愿意去多想，因为他喜欢眼前这个人，想跟他在一起，想好好的一块待着。他反正做不到像秋意这么冷静，冷静得好像根本就没喜欢上似的。资料他来来回回地翻了能有十来遍，到宿舍熄灯，他也没看明白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。胡乱洗漱完躺到床上的时候，他只能祈祷，明天石江或者那个顾伟，不要跟考试似的给他来个抽查。闭上眼睛之前，他又拿起手机看了看，依然是只有三个未接，没有新增的未接，也没有短信。 靠，睡觉。 边南把手机扔到床角，把被子往脑袋上一裹，闭上了眼睛。感情是什么？谈恋爱该怎么样？秋意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他都不愿意再去想了。周末的展飞比平时人稍微多了一些，不过因为展飞的训练班并不是交钱报名就能上，所以场地上倒是不像别的网球俱乐部那么热闹。石江没给边南具体的时间，他九点多到石江办公室时，石江也刚到。 哼，来得挺早啊， 我平时五点半就得起来跑步了，今儿这算很晚了。 顾我应该已经来了，你等我一下。 石江把手里的一个袋子放到了桌上，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盒子。 我一会儿带你过去。哎，你吃早点了吗？ 吃了。 边南点点头，其实他没吃。早上起来一想到昨天的事儿，再看到手机上依然没有变化的三个未接来电，他就什么胃口都没了。 哎，门口有家早点铺子不错，吃的挺全。你以后要是没吃早点啊，可以去那里吃。 师哥，你这盒子里是好无聊的老婆饼吧？ 哼，常客呀，连他家老婆饼都认识。 算是常客吧，他家老婆饼芝麻特别多，很香。 边南本来因为猜对了老婆饼出处挺得意的，但一想到好无聊，就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秋意，情绪顿时又摔了回去。石江把他带到了昨天他潇洒打罐子的那个球场边上。今天罗家二少爷没在这儿玩发球机，一个教练模样的人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在场地里练球，有男有女。 顾教练，出来一下。 这个顾伟看着二十七八的样子，圆头圆脑的，比起严肃的石江显得十分和蔼可亲。边南稍微觉得放松了一些。 师哥，这是新来的实习生。 啊，边南，不过还不是正式实习，先来熟悉一下，周末过来帮帮你的忙。 平时不能来？哦，下学期就可以来了，期末考完了也可以来，考完试就没什么事了。那行吧，今天上午训练就这几个，你跟着先看看吧。 边南坐在场边的椅子上，看着顾伟给那几个人上课。示范动作的时候，边南能看出顾伟的球打得一般，如果他俩来场比赛，他基本不会输。不过看了一会儿，边南就发现这人能当教练不全是靠技术，跟秋意一样，顾伟给学员讲解的时候表达很清楚，几句话就能把重点准确交代明白，学员很快就能听懂。 唉，怎么又想秋意了？ 小边，你来给他们喂喂球，变化多一些啊。 啊，好。 边南赶紧站起来，从自己球包里拿出了球拍走了过去。 这几个我带挺长时间了，不是新手，可以打狠点。 哎，好的， 全力打吧，没事儿。 哦。 边南点点头，走到了场上。他拿了个球，拍了两下，试了试手感。他今天没活动开，感觉身上有点发紧。他活动了一下胳膊腿，正要发球的时候，对面的哥们又喊了一声：“ 哎，别紧张啊，是实习助教吧？放开打。” 边南看了他一眼，把球抛向空中。这一拍，他本来没想用全力，但面对对方这么真诚的要求，他还是决定照做。他在球落下时向后倾了倾，肩背同时发力，挥出一拍。球在拍子上发出厚重的一声响，速度极快地飞向了对面场地。对面那哥们追了两步，球孤单地弹出了界外。 嘿，再来！ 这回他发球，边南看出这人水平跟他自信远不在一个水平面上，于是反手把球抽了回去，角度不刁，球速也降了下来。那人把球接了回来。 你这不行啊！ 边南对于这种边打球还边嚷嚷的打球方式有点无奈，但本来就不太好的心情被这人一激，又继续往下落了下去。他跳起来，狠狠地把这人打来的球扣了回去，都没等对方移动，球已经压着底线边缘弹了出去。 哎， 陈哥，人这是专业运动员级别的，你要老这么让人出全力，你可就真练不了了。 哎，那你还是让他收着点吧。 好的。 来个七八分力。先五分吧，我试试啊。 这也太进去了吧，我尽量吧。 按顾伟的要求陪学员练球，比在学校训练要轻松得多。几个学员也都是年轻人，性格都挺活泼，交流起来还算愉快。没多长时间，边南就跟几个人都混熟了。大概是因为注意力被转移，两个小时的训练结束之后，他的心情好了不少。顾伟笑着带他往更衣室走。 挺牛啊，把我风头都抢了。 你让我抽他们的，我听你的啊。 挺好，我跟你还挺对脾气的。之前走那个，我每次看到他都觉得欠我钱了。 我会努力不欠你钱的。 下午还有一个小班训练，边南洗了个澡，换了衣服，在更衣室里坐着，等着跟顾伟一块去吃饭。顾伟洗个澡跟干工程似的，半天都没洗完。边南看了看时间，习惯性的摸出了手机，拨了秋意的电话。拨号音响了之后，边南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这个下意识的动作。想要挂断的时候，那边秋意已经接起了电话。 喂。 听筒里传来秋意有些沙哑的声音，边南迅速地挂掉了电话，又莫名其妙有些紧张地把电话直接给关机了。 秋意的声音怎么听起来像是感冒了？应该不可能，他那体质可不比我差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